教えてよ、教えてよ、その仕組みを。僕の中に誰かいるの。壊れたよ、この世界で。君が笑う。这篇是做给看过的人。让看过的观众从我的视角，我所看到的世界，再次享受这看似血腥，却不仅仅是如此的佳作。在这作品中，许多人有着自己的故事，里面包含无奈、懊悔、痛苦和悲伤等等深层的情绪，有些情感甚至疯狂。了解这些情感可以帮助我们成长，或是使我们更了解他人，更能体会他人的感受。您现在正在收听《Mephisto》东京餐种第一季第一集。我觉得他描写的意象非常的美丽。开头第一幕是视角穿出在高楼大厦中，接着慢慢的靠近一栋建筑，下一画面。一个女孩只露出嘴唇在微笑着，而微笑中发出了声音，让我感受到她享受在某件事当中，因为享受而开心。下一个画面，一个大水族箱，里面有鲤鱼和金鱼，它们身上是红色的斑点，全身是白色的。从颜色上，我感觉到犹如血迹溅洒在白纸上。鲤鱼悠闲着游着，整个画面会让我觉得想解释成，在混乱中，内心却有一丝丝的平静。突然间，一个人脸撞击到玻璃上，化开了这一个宁静，将整个视角拉进了建筑物中。接着，一个女生的身影出现在画面上，她在一群尸体中不断地喊着：“还要，还要，我还要。”她举起她的手，头向上仰，手中滴下大量的血，淋在他舌尖上，看似非常享受。而之后来的男人充满着虐待，他享受在虐待的当下，所以他问了那个女生说：“上级要我来抓你，但在抓之前折掉你一两只手指，四五六只手，应该没有关系吧？”从以上的两个对话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女生喜欢虐杀人类，而男生喜欢虐待。回到了日常的生活，在一个普通的街道上，一位紫色长发女生从遥远的地方走来。金木是本片的男主角，他在和英在咖啡店里面谈论着金木想追那个女生，应该要带她去哪里约会之类的话题。从对话中你可以感觉得到，就是金木很单纯，单纯到想带女生去书店之类的，所以英直接就讲说，你约会不是要带到你喜欢的地方，而是要找女生喜欢。那以我的观点是要找男生跟女生的一个可能有共同兴趣的地方。在他们讨论的同时，咖啡厅的电视也播着昨天晚上某个大楼里面有餐种出现的痕迹。而英马上很敏感的说：“诶，这个地方在这附近诶。”可是金木看起来毫不在意， 这整个过程有点像是一个刑案发生在你家附近，但是一般的人都会认为说那不干我的事，因为他会觉得杀人犯跟自己、受害者跟自己的距离都很远，这件事跟他完全没有相关，所以他完全不在意。画面来到金木终于和其中一个女主，就是他喜欢的女生力士。神代力士有机会约出去了。那他们的话题是围绕在一个作家，中文叫高圭犬。其实金木喜欢的女孩力士，就是昨天在大楼里吃很多人的餐桌。在金木与力士的第一次约会中。他们谈论到他们共同喜欢的作家高圭犬。力士说道，他觉得高圭犬的文笔中有一种过度激烈，夹带一丝纤细。这句话有没有有一点熟悉？很像我前面在说鲤鱼的时候，疯狂中带有一点宁静。接下来是我个人的猜想，我认为。写《东京喰种》的这个作者，很喜欢在一个很复杂中，却充满着美感，在疯狂中也带有着美感，看似混乱的情况下，却充满着热情、疯狂、满足的美感。接着，力士就把他骗到。空旷的工地里面进行一场屠杀，在屠杀的过程中，力士展露出来就是一种虐杀的渴望，喜欢看别人流血，喜欢看人家无助，然后流着鲜血的那种刺激感。这里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想描述这样的感情，但是在动画里面，他把这种感觉表现得很极致，就是。他不急着吃金木，而是让他慢慢的流血。而金木非常的诧异，因为对于金木来说，就像是一些刚开始看观众来说，我靠，怎么突然就开始被杀掉了？一开始你会以为这是一个什么青春爱情喜剧之类的，结果突然画风一变，我就要被我喜欢的女生吃掉那种感觉。最后，力士也没有将金木吃掉，而是被砸落下来的钢筋。压死。金木因为失血过多而昏迷。当他再醒来的时候，他发现他身体感觉上有发生了变化，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而我们观众都知道，他被移植了力士的器官。而接下来的画面很细节，金木跟那个医生说，他觉得他怪怪的。吃什么都没有什么味道，而且很难吃。这个细节的地方就在下一幕是医生浅浅笑了一下，还跟安慰金木说：“哦，这个没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忽悠了金木。”这里面其实就暗示到这整个状况，金木吃不到东西、感受不到东西的状况，其实是被设计好的，而且最后这样的结果。对方很满意，在这边我可以直接讲说，那个医生就是加纳，而加纳医生跟整部《东京喰种》有一个很强烈的关系，那之后会慢慢再解释。金木还没有醒来之前，有一个画面很美丽，就是他好像在一个深海中，想要浮出水面，那种感觉就是有点痛苦，而后面力士。游过来抱着他，这有点暗示他们融为一体。出院后的金木开始感受到身体有一个剧烈的变化，他对于之前吃的所有食物都不再感兴趣，而对于人肉有强烈极大的渴望。他不断的吃着以前。所爱的所有食品， 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不断的想要呕吐。他无法接受，他成为了一个吃人的怪物。第一集最后一幕，金木看到灿总跟灿总之间会自相残杀，灿总会吃人肉，这些现象让他觉得灿总就是个怪物，他不想变成那样的怪物。虽然内心很不愿意吃人肉，但身体非常的渴望，他内心强烈的排斥他的行为。但是每当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，他身体就会不由自主的往前，所以他内心呐喊着、哭喊着，他不想要吃人肉，他想成为人类，因为一旦吃人肉的话，那他跟怪物有什么区别？所以他在董相面前说：“我还是人类。”我怎么可能吃得下那种东西？但是我不知道我已经现在是怎么样的状态了。谁可以救救我？谁可以告诉我我该怎么做？这里先补充一下，董香是金木跟樱在一开始去的那家咖啡厅的女服务生，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，金木不知道她其实也是灿总。董香在听完金木的那一番话之后，他完全不能理解，因为在董香的内心里面，你就是灿总，那你为什么要坚持不吃肉？他没办法理解。但是对于金木来说，那是十分痛苦的。这有点像是今天你遇到了一个极大的挫折跟极大的冲击的时候，当那个冲击已经让你崩溃到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，你好想好想要身边的人告诉你，我该怎么办？谁可以来救我？